咖啡，我依然喝得太浓，否则为什么整夜无法入梦？我的相思病太重，偏偏你让我没有勇气说，是不是悲伤的歌我依然听得太久，否则为什么又有那么多愁？不敢面对你冷漠，却没有一个逃避的角落。说。